在追逐的过程中，偶尔的停留并不为过，让我们义无反顾地拥抱人生，拥抱生活，让我们一起享受好声音，聆听好音乐。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想知道百公里加速3.2秒和3.3秒的区别，欢迎莅临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品鉴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快感。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年度最强音震撼来袭！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盛通佳期广场总店晒图享好礼活动现场晒图即可领取特普利壁纸3卷，连单送好礼。活动当天家电大礼送送送不停，岁末抽礼凌厉出击，低价爆品限量抢购，幸运刮大奖赢4999免单大奖，岁末大放送就在盛通佳期广场，地址两厢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近日，不少自媒体账号发布多地医院年底严控医疗费、停用部分耗材的贴文。对此，卫计委相关专家回应，所谓年底突击控费只是个别医院所为，并非普遍现象。12月23日，涿州市举办三国文化系列文创产品先门发布会和特色文化产品创意开发论坛，展示和推介涿州文创产品，加大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力度，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12月22日，保定市考核组来到涿州市，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等方式对全市2017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考核。近日，由河北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主办、涿州职教中心承办的河北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2017年学术年会及第4届理事会在本市举行。近日，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号召，按照全市部署为贫困家庭提供服务与支持，帮助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的现状。宁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因你而在》哈，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我要票”三个字哈。那么是金祖山，戏雪城价值50块钱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之前呢，金祖山也是来上过我们的节目，也讲过了说有这个雪上运动啊、冰上运动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娱乐项目，希望大家来抢票哈，会有5个名额，来价值50块钱的门票免费的送给你。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6摄氏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今天呢是12月26号了，说呀，进入这个12月，萧条的冬季仿佛被注入了一丝暖流。说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大街小巷闪烁的节日的装饰，巷口飘出的酒香，街头呢喃的恋人啊，很多人喜欢的可能不是节日的本身，是喜欢这些节日的气氛给生活带来的一些温暖。上学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希望过圣诞节，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过每一个节日都是特别特别的开心。说啊，总盼望着能有一场刚刚好的小雪，然后手里捧着自己包好的苹果去送给自己的同学呀、老师啊、好朋友啊，真的是非常的暖心。可能随着我们的这个年纪变大嘛，年龄也在增长，可能对节日的热情没有那么的浓厚了，但是这个节日的氛围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的。就像今天上午我路过西单的时候，看到这个汉光百货以及大悦城还有这个君泰百货门前的这个圣诞树，还是觉得很开心吧，心里会有真的会有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好，那么今天呢再给所有听众介绍几家很浪漫的餐厅吧，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圣诞季去约会的餐厅。好了，介绍第一家呢叫做日和美炉。这家店啊，隐约在国贸商圈这个闹市中取经的朗园内，是家文艺清新的火锅店。店内每一处装饰呢都是藏着小惊喜，有各种鲜花呀、玩偶，就连一个小小的壁纸都充满了文艺情怀。宁静雅致的环境呢特别适合想要安静约会的朋友们。哦，这家这个装饰啊，真的是不像是一家吃火锅店呀、像我们平常去吃火锅啊，不是那种四川火锅呀、麻辣火锅呀，或者就是那种老北京火锅，而这一家呢真的是装饰很温馨，很像是像吃一家甜品店的店哈。说菜单超级有心机，点盘涮羊肉，文字介绍都是会提醒你我最棒的时候是15秒哦。没错，羊肉在锅里涮15秒捞起，口味最佳。没有一般火锅店的这个嘈杂和烟熏火燎的感觉，有的是温馨的气氛和温暖灯光下看起来比以往美丽动人的彼此。如果约上喜欢的姑娘来这里，那么单身的你距离脱单就不远了。那么这一家店呢叫做日和美炉，在朗园艺术园区南门的2号楼1层，也是在大望路的附近哈。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优雅，因为看到在这个桌子上面会有摆着很多很多的鲜花呀，然后以及有一些玩偶啊，包括这家的摆盘设计都是非常的有特点有心机。好，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未若柳絮因风起，说今天小汽车摇号，今天26号哈，但是我没有中签，我想点一首悲伤的音乐，来安慰一下自己。应该点一首快乐的音乐啊，为什么要点一首悲伤的音乐呢？那么这一首来自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你吧，希望你能够不要灰心嘛，没准儿下个月就中了呢。 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雷雷点的，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这里是仙偷客栈，好，欢迎回来。同时呢，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首歌曲哈。那么也同时希望听众来回复我“我要票”三个字，那么价值金祖山50块钱的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只要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就可以了哈，那么免费的这个票会送给你。这个票呢你只需要去金祖山的售票处给他去看我回复你的那个信息就可以了哈，是不需要去领票一些很麻烦的手续。好，我们继续来说推荐的一些店哈。其实今天呢是12月26号，在我上高中啊初中的时候啊，就说是24号是平安夜，25号圣诞节，那么26号就是这个狂欢夜了哈。现在可能随着这个年龄大了，可能没有那么多对节日的这个期盼啊，以及怎么去过这个节日啊。昨天呢我也是跟同事在聊天嘛，聊到说在上学的时候过节嘛，就是会送这个平安果。于是呢，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啊吃苹果会有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所以呢就在偷偷的在教室后面扒橙子吃。哎，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啊？好，继续来推荐这些还不错的一些比较适合约会的店哈。那么这一家呢叫做许仙楼，这个许仙就是这个白娘子啊，许仙的那个许仙啊，叫做许仙楼。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装饰风格让许仙楼一度一座难求哈，主营的是江浙菜，在帝都这样一个青山绿水的餐厅确实是很难找的，招牌神仙鸡每天都是限量的，需要提前预定。鸡肉软嫩，加上猪蹄熬出来的粘稠，非常的入味儿。江浙菜的甜口在这只鸡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了，菜品的颜值在线哈，这道道菜上就想，哎呦，这道菜怎么说呢？它是这个鸡块摆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上面，然后在这个菜的上面有一个，应该是，拿什么巧克力啊或者什么样做了一个这种罩，好好看，像那种星空一样的感觉哈。江浙菜的特点就是吃完并不觉得有多惊艳，但是清新平淡的口味呢，吃惯了就变成了自己不会觉得想念的味道。圣诞节来这里约会呢，再回味一下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你会不会心动呢？那么这家店呢叫做许仙楼哈，地址呢是在工人体育场西门院内北侧许仙楼餐厅，人均消费还真的是不便宜呢，在300多块钱左右哈。那么如果喜欢这个环境，喜欢吃江浙菜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哎，我看这位听众叫做加油美瞳说我要票，那么一会儿呢我来会把这个信息来回复给你哈。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这一位叫做老兵说今天是女儿的生日，也是在毛主席的诞辰，点一首呼儿嘿哟送给我的女儿哈。那么稍等一会儿来找一下这一首歌。好，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些还不错的餐厅哈。等会儿我找一下。那这一家呢叫做罗兰湖餐厅，听这个名字觉得是一个很美很美的餐厅，环境应该是非常的好。那么这一家店呢是在帝都公园的里面，餐厅对面就是人工的小湖，大玻璃房子，阳光暖暖的照进来，冬日里寂寥之感别有风味，室内鲜花为主，干净温暖又别致，着实是个约会的好去处啊。菜品种类呢偏韩餐多一些，也有牛排和一些创意菜，炒年糕、大酱鲑鱼、大蒜牛排表现的都还是不错的。每一道菜从摆盘到口味都能看出店家的用心，希望和你共进圣诞节的晚餐。还有这个，哎，马上就是这个12月31号了，跨年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好去处哈。那么这一家店呢，在方圆西路6号。人均消费大概在200多块钱左右，这个环境的实属是非常的好，因为它这个顶棚啊真的是玻璃的，是一个玻璃房子，而且对面就是有一个人 人小人工湖哈、啊，叫做罗兰湖餐厅。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啊，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那么也可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三个字哈，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 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这不认真，反正不一定没有可能，也会有人能， 哪个不 反正不一定、 yeah. 合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 分身 反正不一定、yeah. 猜不到，给你一个惊喜，在我心里你真是了不起。梦为你的声音让我感觉，你那个唱腔像 Sophia， 想欣赏。我单人房双人床，一直都不会动。Come on，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 反正不一定。 没有。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今天是12月2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购买 A3、Q3、A4 送10次基础保养啦！初检修车费率不涨，您还在等什么？来安阳伟业奥迪购买3年车险，这一切您即可拥有。大兴区京良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万人空巷新年狂欢，12月24号至1月3号，德明永宁电器低至5折，购电器抽大金条持续进行。零元拍卖，众人砍价，一降再降。烤箱199，32寸电视799，满3000送600，满额送彩电、净水机、净化器。记住，良乡永林家居广场4层，热线13911419988。 冬季滑雪好去处，大兴庞各庄陇西滑雪场，赶紧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陇西滑雪场。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欢乐热线0108928-2288。 妈妈，快带我去陇西滑雪泡温泉吧！ 老太太， 我们不一样，我们30年如一日，真烟真酒，老太太烟酒。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烟酒行业的风向标，欢迎团购老太太烟酒。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厂家职工的，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0108935-6737。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这一首歌来自李春波的《忽而黑又》，是听众老兵点的一首歌啊。那么同时也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点一首歌曲来送给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哈。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几家还不错的餐厅，也是非常适合约会的餐厅。那么这一家呢叫做 Botanic 植物园，说这家店呢是隐藏在798艺术区的餐厅里面，门口有个小花园，老旧的砖混建筑加上钢结构的玻璃框架，还有大面积的木质外墙，整个建筑既敦实又透彻，既有年代感又富有现代的气息，不免让人产生梦幻的感觉哦。装修风格还是不错的哈。说进来之后呢，店里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 怪不得叫植物园呢，简直就是一个小森林一样的感觉。女生来了这儿，基本上会变成一个绿野仙踪里的小仙女，逃不了各种拍照啊以及社交平台的命运。可别以为这家店只有颜值，而且菜品的口味也是非常的好，也是一级棒的。推荐低温蒸煮鳕鱼和剔骨牛排，肉质细嫩到让人尖叫。烟熏三文鱼沙拉也不错啊，三文鱼裹着调味芝士，一口下去超级的满足。那么这家店呢，叫做 Botanic 植物园，是在798的艺术园区里面哈，是一家吃中西餐都有的地方，而且呢装修风格是非常的好的。刚才也说过了，说门口有一个小花园，老旧的砖混建筑加上钢结构的玻璃框架，还有大面积的木质外墙，整个建筑既敦实又透彻，又有年代感又有现代的气息哈。我觉得真的是一家非常适合这个约会的地方，因为很多女生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这种样式的这种建筑以及这儿的一些用餐环境了。这家呢叫做 Botanic 植物园，是在798艺术园区，也是一家吃意大利菜的地方，人均消费也真的是不便哈，在200多块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哈。群飞点了一首歌啊，说我好几天都没有给他放了，生气了是吗？那么一会儿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哈。稍等稍等，不要着急，着急生气了。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那么这一家店呢叫做香龟食阁，这家店呢是位于海光百货东侧的一条胡同里面，菜单是圣旨造型的，点餐都变得神圣又有仪式感十足啊。菜品也是别出心裁的设计，《红楼梦》的元素参加在了里面，超级适合闺蜜一起来的一家店哈。那么这一家店的主打是猪蹄锅，大冬天吃猪蹄什么的是最幸福的，因为很冷嘛，得吃点肉热乎热乎。定时呢由前菜、主菜、小菜、甜品和甜酒组成，炖的超级软烂的猪蹄，吃完简直觉得补充了一整年的胶原蛋白。吃完火锅一定要尝一下这一家的山楂球，摆在每桌自取的小零食里面，酸甜爽口，吃完一个欲罢不能。在圣诞节遇上你的自己的好姐妹，来这家店吃一吃，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山楂球都是他们自己家来做的，不是那种买的山楂球。地址呢是在西单横二条大秤沟胡同的13号，刚才也说到了，是在汉光百货东侧的一条胡同里，叫做香龟食阁。用餐环境也是非常的不错哈，门口有好多的绿植，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自行查一下哈。香呢就是香味儿的香，龟呢就是闺蜜的龟，香龟食阁。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哈。那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我要票三个字，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风景区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那么找一下这一首歌，对，赶紧把这一首由英子演唱的《叮叮当》来播放给祁龙飞听。 那年冬天的圣诞节，我们分开105天，想给你发个祝福短信，却怕收到红色拒绝。一个人看完爱情电影，一个人走过所有老街，我路过无数欢乐的脸，最难忘是你的笑颜，还和我唱叮叮当叮叮 9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想知道百公里加速3.2秒和3.3秒的区别，欢迎莅临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品鉴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快感。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澎湃畅通雪佛兰12月23号圣诞实惠乐翻天，进店即送平安礼包，参加互动送1000元装饰大礼包，所有的客户可额外享有售后免工时活动，还有活动期间直降30000元超低特价车等你来抢。地址：澎湃汽车城。 阿切，车里好冷啊！ 已为你打开空调。 北汽绅宝全新 D50，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100。北汽绅宝。 三重礼遇让冬天更温暖，广汽传祺长生店服务月活动正式开启，参与抽奖赢取免费机油，到店更享免费检测，免费添加玻璃水防冻液，更多优惠请致电89368777。 年度最强音震撼来袭，2017年12月31至2018年1月1日，盛通家居广场总店晒图享好礼，活动现场晒图即可领取特普利壁纸3卷，连单送好礼，活动当天家电大礼送不停，岁末抄底凌厉出击，低价爆品限量抢购，幸运刮大奖，赢4999免单大奖，岁末大放送就在盛通家居广场，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傻等待，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脆弱，他刚从风雨走来， 没人要我们会变很快，会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正安静不下来。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 时间呢17:53，欢迎继续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这位听众叫做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说，这个票到什么时间？到目前为止哈，应该在这个冰雪融化之前都应该是有效的。好的，也希望所有听众在得到了这个免费的票之后，一定要去玩了哈，不要让这个票浪费了。好，这里是先偷客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我要票”三个字，那么价值50元的金祖深风景区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几家还不错的餐厅，是非常适合约会的餐厅。那么这一家呢叫做福尼意大利餐厅，位于麦子店附近的亮马桥河畔，京城为数不多的意大利葡萄酒餐厅，老板就是意大利人，无论是食物还是装修风格，处处细节都在勾勒意大利乡间的惬意和恬静。主打意大利家庭式料理，餐前面包都是自制现烤的，在这里啊可以吃到最地道的手工意大利面、进口火腿奶酪，以及传统多样的季节性菜品。野味意式手工饺子是最大的特色了，驴肉三角饼、鸽子肉大饺子搭配精选的意大利酒，意趣十足。 手工意大利面很有嚼劲，像手擀面一样，但配着奶酪、小番茄和罗勒橄榄油又不觉得突兀，酱汁浓郁，非常的好吃。那么这家呢叫做福尼意大利餐厅，地址是在麦子店西街39号富裕时尚酒店1层北侧，是一家吃意大利菜的地方啊。那么如果有听众喜欢吃意菜，可以去这家店去看一看啊，这个环境真的是不错，因为你在吃饭的对面就是这个亮马桥河畔一条小河，就餐环境非常的好，所以价位也是不便宜的。如果有听众想约会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这里是仙偷客栈，那么到这儿呢，我来不介绍餐厅了哈。刚才这位听众叫做小乖羊，说今天是妹妹的生日，为她点一首郑智化的《你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好，那么把这一首郑智化演唱的《你的生日》来送给你的妹妹，也送给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哈，今天也是毛主席的诞辰，来自郑智化的《你的生日》。同时呢，我们客栈也要结束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祈求什么，他却总是摇摇头。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这个朋友早已不知下落，眼前的我有一点失落。这世界有些人一无所有，有些人却得到太多。所以我最亲爱的朋友，请你珍惜你的拥有。虽然是一首生日才唱的歌，也永远陪在你左右。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